但是竞争的这个结果能不能把奖牌带回来，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嗯 啊，所以这个名单实际上是给他们的一个资格啊，同时国家也会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力度的扶持，以及咱们社会上各方给他们一个认可。 嗯， 但是他们还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前进着呢。 对，但既然国家给了相应的扶持，这里面肯定会有什么资金呐、什么人力等等，大家就可以去想哈。那么这些的扶持其实对于比如说在校学生和即将入校的学生来讲，其实还是有红利的。 对 吧？ 没错没错。尤其是这个就像您说的在校的，还有现在这个这两年可能就要开始申报志愿的高中生们啊，肯定还是非常希望从这个指向标里面能够去尽量的顺应我们的大势，能够把我们的将来也给交托到真正有实力的院校和专业的手上。所以这个指标本身肯定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啊，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说诶，那这个如果大家现在都不是很清楚啊，我还是参考原来的985211的这个名单还有没有意义呢？这个不可否认，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历史积淀，这个学校的综合实力啊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那么原来985211的这个名单的指导作用也还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根据我们的一个了解哈，用人单位在对于这个院校实力评估这个方面啊，可能还是沿袭了长久以来的一个认知。那么大家很可能在短期内，比如说假设现在大四的同学们接下来去面试啊，今年马上这个秋招要开始了，那么他去面试的时候有可能看到有的招聘上面还是会要求说啊，希望大家是在985211的院校啊，这样的一些个要求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点，刚才您给大家举的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南京邮电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明显的它是带有着这个自己的专业特色，同时未来其实它是在这个行业方面是非常突出的，行业特色非常突出， 没错。 是不是在这里面也有国家的一份考虑，就是说可能未来像这些行业可能是国家比如说在政策呀，或者说在未来发展方向上要去做的这些这个提高的啊一些行业会是这样吗？ 对，我不敢这个妄自揣测咱们这个国家的意图啊，但是我的理解肯定是像您所说的，因为整个高校最核心的宏观上面的目标是为咱们的国家来输送人才。那么他们培养的这个方向一定是适应咱们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需要。那这样的一些个专业行业，包括一会儿我们会谈到双一流的这个专业方向分布，其实是不是非常均衡的，肯定也是和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发展需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前一段时间呢，大家经常讲一个笑话啊，说这个中兴的这个新闻出来了以后啊，很多高瞻远瞩的家长都觉得我们应该学这个，还是要送孩子们去学这个电子啊，甚至更偏硬件的一些个专业啊，因为觉得国家这一次以后一定会核心的来扶持，让这个核心的竞争力能够掌握在咱们自己人的手上。 好，那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双一流和985211的关系以及延伸出来的一些内容。那感兴趣的家长呢，可以仔细的去找这份名单哈，可以去看一下。当然刚才王波老师也说了，如果说你没有过多的一些研究，那么985211啊，这个现在综合实力依然很强，那么这些学校 可以参考。 而且很多985高校其实也纳入了双一流名单之中哈。接下来我们就分这个院校和专业哈，来给大家呢做一个具体的介绍。您看这个双一流，一个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哈，建设学科。 对， 那我们看看双一流里面的这个高校呢，其实是分成 A 类和 B 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 A 类呢是36所，是分为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大学两种，全部都是之前的985工程大学。然后呢我们再来看 B 类呢也分两种，一种呢是怎么说带引号的哈，我们说被降级的985大学，像东北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是3所。另外一种呢是新增了3所非985工程大学，比如说郑州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

可能这个单位不会去看双一流，而是要看你是不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法学五元四系当中、 嗯、对， 你会不会是其中一所， 没错， 人家可能会更愿意要你。 没错，如果大家觉得说、嗯、哎呀这个好像我也不是有特别多的渠道去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啊，还有一个更公开的指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比如说还是举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个例子，就是有一些学校您可以去看他往年高考的分数线，尤其是这些专业调档的分数线，这个可能查询起来相对有一点点复杂，但是是可以查到的公开信息、 嗯、 有一些明显非985211的院校的拳头专业，它的调档线甚至会超过985的一些调档线、 嗯、 那么这个是以往这么多年的群众已经用脚给我们做出了选择、 嗯、 这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标准哈。 嗯嗯，那么刚才再多说一句，除了这个法学，因为它是、 嗯、 有特别明显的这种特点哈。 对对。 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一个行业它跟这个法学跟法律这个行业还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也是非常认的，只是认这个圈子。 嗯。 还有哪一个比较突出呢？ 对这个啊，其实可能很多专业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哦、但是举一个可能听众朋友们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个航天航空领域，就比如说、哦、如果我们去看咱们的这个嫦娥多少号、长征多少号这样宏伟的一个成就的背后啊，我们的这个科研团队、 嗯、 他们的工程师团队、 嗯、 来自于哪些个院校，我估计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不是很熟悉的名字、 嗯、 比如说西工大。 西工大， 对，西北工业大学、哦、啊，比如说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来说哈，我给大家说一下三所院校，他们经常戏称自己为难兄难弟啊，一个是北航啊，这个肯定北京的家长们是非常的了解了、 嗯、对， 接下来是哈工大， 哈工大 啊，对，这个可能相对来说离咱们地理距离近一些、 嗯、 大家也还比较了解啊，再往下就是西工大、 哦、 啊，对，甚至上面来说呢，就是西工大的学生在这个圈子里面有非常好的一个美誉度啊，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他们的专业程度啊，包括这个对工作认真负责态度，整个校风严谨培养出来的人才，在这个航天航空的各个领域的一些院口啊，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但是我们也采访过一些这个学生的家长，我问他，您听说过西工大吗？ 嗯， 没听过、 嗯、 这个地点啊在西安、 嗯、 啊，相对来说又觉得处于这个西部地区、嗯、所以大家对这个院校整体的印象分啊就会偏低一些啊，但是相对来说如果哎觉得从这个孩子自己的兴趣啊发展，以及甚至有的家长考虑的很长远啊，说这个从顺应国家大势以及未来这个这个只就业的稳定度上来说哈，这个航天航空领域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 那么如果你已经在这个目标的前提下来说，肯定要做相关的功课，您就会发现哎，西工大是一个被埋没的珍珠啊，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考量一下、 嗯、 当然了，这个我们要说到就是说可能西工大的这个相关院系呢，它就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悬殊，如果您说啊，我是为了进西工大然后我考一个别的专业进去再调换啊，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嗯， 咱们要去肯定就是去这个特色专业的特色院校的特色专业。 嗯，好，这是西北工业大学，我们今天也提出来给大家介绍。所以有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家长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嗯、 就是怎么说，如果说看到就是以貌取人，就是以名字来认高校， 嗯、 这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嗯。 对，就像这个，其实前期跟杨老师这边沟通的时候哈、啊，也提到有的这个学生哈、啊，大家已经想好了，我大概就是这个方向去了。 对， 那么。这个很多上榜的学校都有同样类似的啊学科， 嗯， 那我在这么多学校之间怎么去进行一个选择呢？ 对 啊，对，其实首先我们说有这样的烦恼的同学和家长啊，您这个是幸福的负担， 真的是甜蜜的烦恼， 真的是甜蜜的负担、 嗯、 对，因为很少有人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能有对未来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规划、 嗯、 但是呢无论是双一流也好，这个新高考也好，我们是希望能够发动我们这个高中同学 学们的一个主观能动性啊，尽早的开始对自己的未来进行一个思考。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尤其是美国为代表的这个相对教育行业更发达的一些国家啊，他的生涯教育甚至早到从小学就开始了。在高中的时候，大家可能对这个事情多多少少都已经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那咱们这方面的工作呢，现在才刚刚起步啊。如果由于您跟孩子的沟通比较充分啊，或者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些影响啊，让大家能够比较早就想好了一个道路，然后再来烦恼学校之间的选择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一些个基本的建议啊。第一个很实际的建议，就是大家在早期好像很少考虑，但是在填志愿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域。 地域， 就是地域。对，这个地域呢，其实两个层面上来说，小的来说呢，吃不吃得惯，住不住得惯，这个很多北方的这个人觉得去南方啊，这个浑身湿乎乎的，好像不是很习惯。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反而觉得说，我很希望能够离家远一些，去闯荡，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啊，这个都有可能，怎么样考虑都行，但是一定会考虑到这个点。但是更关键的是，应该很多家长也会考虑到这个，就是说从这个院校在哪里，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他未来的就业的一个区域。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啊，可能大家要从地域上面要给予一定的关注度啊，就这个院校它在什么样的一个地点，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 如此一说来，其实吃喝还在其次了。 当然是的，只不过是大家可能会第一想到的是这个啊。 除了地域之外的要素呢？ 对，除了地域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也是需要好好去了解一下的，就是各个专业呀，虽然他们的名字啊比较类似，但是他们的侧重方向还有包括他的这个学习的一个风气啊氛围，可能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这个呢也给大家举两个具体的例子吧。比如说前些年哈，这个经管类的专业可能特别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啊，但是呢在经管这个大的帽子底下，其实又可能分为金融啊会计，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然后呢，有的院校它在这一类的专业里面，它的学术研究实力是更强的，那么未来大家的出路可能更偏向于继续留校，继续深造，或者是到国家相关的一些政策制定或者是管理机构部门啊去任职。而另外一些院校呢，同样是金融类的或者是会计类的专业，它的实务性特别的强，那么大家未来的出路可能更多的是到企业啊或者是相关的机构啊一些应用类的一个方向。所以可以看到说，同样的一个专业名称啊，但是由于学校办学侧重点的不同，它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一点也是需要大家去考虑的，因为简单的来说，这个家长就是操不完的心，上了大高中就开始想大学。您想啊，到时候他一上大学，您肯定就要考虑他到时候要不要念研究生的问题了。 对， 那么很可能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早，大家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你想四年之后直接就业的话， 没错， 那么你就去这些实务类的这个高校做得很好。如果想考研做研究，那么另一个高校同样的专业，它可能就是沿着这个路子来走。那么大家去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了解呢？是相关学校的官网吗？还是一些其他的大家可以找到的相关的信息？ 对，说实话这个信息渠道非常的分散啊，可能没有一个，相对来说也不那么的权威。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大家两手抓，线上线下都要抓。线上呢，除了这个院校自己的一些个网站啊以外，建议大家就是新媒体也可以多关注啊，包括这个院校可能他会专门为了招生开辟的一些个微信公众号啊，可能会更侧重介绍他们自己的一些个特色，包括像日常的搜狐教育呀，这个知乎啊等等，这样很多平台上面可能大家也会去讨论一些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北师大和首师大都叫师大，出来的学生是都去当老师吗？如果您去搜一下，会发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啊。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但这个可能要靠一定的缘分啊，尽量去找一些这个行业或者是学校的真正的这个行业从业人士或者是校友，他们可能会有比较一手的一个信息，而且有很直观的一个理解。 刚才我们是说的是专业志向非常明确这样的学生啊，可以有这样甜蜜的负担和烦恼。 但是还有那些没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 对， 现在呢只是在高中阶段在正常的这样的学习这样的同学，那么对这样的同学有什么样的建议？ 嗯，对这样的同学我们的建议呢，可能是说除了前面我们提到要去了解职业了解院校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就是要对自己啊进行一个思考、我可能到底我的兴趣是偏向哪一边儿啊？我可能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在高中阶段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定型，肯定是这样的，大家还要继续往前去发展，但是呢在高中阶段大家可以开人，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在高中阶段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定型，肯定是这样的，大家还要继续往前去发展，但是呢在高中阶段大家可以开始来进行一个思考，而且这个思考一定，我们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是要让学生自己参与到里面，主动的来进行一个思考。 您建议学生去做一些比如说类似的一些什么心理测试啊，或者性格测试，包括职业测试吗？ 如果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话，我觉得测评类呢也是一个不错的工具，因为这个工具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成熟了，而且也是有科学依据的。说到这个呢，可能也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心理测试非常多啊，现在大家也经常在微信上可能会做一些心理测试。根据我们的经验呢，跟您的这个孩子的性格特质和就业或者未来的这个方向比较直接相关的啊，可能有两个测试是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第一个呢叫做 MBTI 测试啊，四个英文字母稍微有一点拗口哈、MBTI， 但如果您去搜出来的一定是这个名字没有问题啊。它的主要的点呢是从四个维度来衡量这个孩子的特质，而且由于这个测试它的起点当年这个学者在研究的时候就是从 IBM 等一些企业员工来作为大样本研究的，所以它是可以直接把您的性格特质和未来就业的这个选择进行一个很好的连接。另外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测试呢叫做霍兰德，这个呢可能是在中外各个的这个生涯教育系列吧，大家都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测试。它呢相对来说是更多的去描述我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个倾向性，我更喜欢做什么，然后可以对大家未来的选择呢进行一个参考。 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请王博老师呢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哈，非常的清楚有条理，希望能够对大家读懂双一流呢有帮助啊。关于这个测试呢我也做过，但是我发现当你成为职业人很久之后，你再做这个测试其实相对来讲你是定型的，你会发现哟，我选这个职业选的好准呢、其实你很多的职业行为已经融入到了你的这个思想当中哈。 没错没错。 所以呢对于高中生来讲，如果现在没有明确的一些这个目标啊什么，还有没有一些明确的行为模式的时候，去做测试我觉得还是能够大概的看出啊你未来的这个方向， 可以做一个参考。 对，好，那也希望大家尽快的能够定下自己的这个志向专业目标，可能未来在报专业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会更有的放矢有帮助。时间关系，今天和王博老师呢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好，听众朋友，那么这一时段呢教育面对面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说到这儿啊，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们下一时段品读经典，我们继续来品读庄子啊这部著作。好，那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康辉为您诵读的这篇作品，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安宪为您详细解析。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今天邀请罗安宪教授精彩讲述。 大家好，我们继续讲庄子。庄子的第四篇呢，是叫《人间世》。《人间世》中呢，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有用无用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庄子的第一篇《逍遥游》中呢，就已经涉及到。惠子呢，在讽刺庄子，说你所说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用。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呀，这个魏王啊，以我大户之助。那魏国的国王呢，给我了一个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呢就种下了。这个种子种成以后呢，长了一个大葫芦。这个葫芦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装五担粮食。但是这个因为葫芦呢，它毕竟它的那个它的质地呢还是很脆弱的，它是不可能来用来装五担粮食或者是其他任何东西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没有用。庄子说，你怎么就只知道这样那样的用？你所说的用啊，其实都是具体的用。比如说这样一个葫芦，我们用葫芦干什么？我们可以用葫芦把它刨开，可以变成瓢，可以用这个葫芦来舀水。你不要想它具体的用，你把它放在这个水里边，放在江湖里边，然后呢以它来作为一个寄托，在它旁边你可以去游泳。注意这里所讲到的游泳，既不是锻炼身体，也不是筋度，也不是捕鱼。那么游泳就是游泳，游泳本来就是一种自信的存在，是一种自足的存在，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打篮球、踢足球、跑步、健身，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注意这里所讲到的游泳，既不是锻炼身体，也不是筋度，也不是捕鱼。那么游泳就是游泳，游泳本来就是一种自信的存在，是一种自足的存在，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打篮球、踢足球、跑步、健身，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简单的只是为了锻炼身体，这是一种生活状态。我们都需要有在工作生活之余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关于讲到具体的用，在《逍遥游》中庄子还在讲到一个，我们每个人只看到一种具体的用。宋人有善为不金属之要者，我们有时在读庄子的书啊，我们真能读出来他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就说在庄子那个时代，他说宋国有一户人家呢，走走背背呢做一种什么东西呢，做一种叫不菌手之药，用我们现在来讲呢，就是一种防冻霜。你可以去想象，中国人其实很讲究，至少在2500年前都已经有人啊专门去制造这种防冻霜抹手的。那么走走背背就做这一个东西，每一年呢一制作，然后把它制作的产品呢卖掉，一年呢能卖一点点钱。但是有一个人呢知道他这个东西有前头，就问他说，你们要不要我把你这个方子买断，卖专利，买专利。我又在感觉到在庄子那个时代呢，不仅有商业市场这个商业经济，而且有这种买专利的这种买卖之说。这一户人家呢就召开家庭会议，说我们要不要卖。商量的结果说还是卖吧，反正这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这一卖呢我们可以赚很多很多钱，我们从此以后不再干这个辛苦的工作了。人家买他的方子的这个人家可没有再继续这样去生产。人家怎么用呢？人家呢拿了这个方子以后，现在呢去向吴王游说。这个时候呢，吴国和越国呢发生战争，那么吴国的国王呢就任命他来作为统领这个军人的这个统帅，让他去打仗，领兵打仗。他领兵打仗呢，他用这个药方呢来去给自己的士兵的身上呢就都涂抹，然后呢他们不怕冻。 就跟这个越国打仗呢，打了大胜仗。打了大胜仗以后呢，那当然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啊，裂地而封，就给他分封了一块土地。庄子说，同样一个东西，看你怎么用。这样一个不均手之药，就这么一个药，你要说你辛辛苦苦每年就这样啊，这种用，这是具体的有限的用。但是把它用到战争，用在战争场合，那么这个用可发挥了它的大用。 一般情况下，从一种事物是否有用来评判它的价值，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惯性思维，这是我们衡量事物的基本视角。而庄子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用另一种态度看待世界。 那么惠子没有说过庄子，他就说，哎呀，我又有一棵大树，我有大树，人谓之初。这个初树啊，我们一般认为就是一个储存树。这个树呢，大到什么程度呢？倒是非常之大，大到几十个人手拉手都不够把它这样围起来。其大本庸众啊，不忠绳墨；其小之全躯啊，而不忠规矩。它的主干呢，非常的庸众，什么也不能做。那么小枝呢，它也长得呢是全全曲曲的，也不直。反正这是一个不才之木，立之头降着不顾。这个树长在路边，但是走来走去的所有的江人都不看它，都没有去看它。庄子说，你以为这个树没用，我认为这个树挺有用的呀。你只看到了它的有用之用，你没有看到它的无用之用。那么什么是无用之用啊？庄子接着就来去通过这个树来去解释这样的一种无用之用，说你这个树倒是很大，那么我们在这个大树面前，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这个大树底下，我们可以乘凉，我们可以漫步，我们可以想走就走，想坐就坐，而想卧就卧。那么有人可以说，我没有这棵树，我也可以散步，我也可以找一个什么什么地方，也可以乘凉。不一样，这个树给我们所起到的作用是一个引导的作用，是一个标志的作用。就像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去游览，我们去看到在山上有一个小亭，因为有这个小亭，所以我们下定了一个决心，我们一定要到那个亭子的所在地，我们要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这个亭，那我们可能也可能会去，也可能不去。有了这个亭，对一般人而言可能都会要去，我们一定要到这个亭子里边来去看一下。当这个亭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引颈的作用，就是一个引导的作用。到了这个亭跟前呢，我们才感觉到这一片的风景非常好，这个亭叫什么？一览亭。那么这个大树所起到的作用也是这样的一个亭子的作用。有了这棵树，我们可能就会在树下乘凉，我们可能就会在树下坐一会儿，我们也可能在树下呢去谈天，去说地，去探讨人生，去思考人生。那么在这个大树底下乘凉也是一样，乘凉也好，散步也好，这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状态。我们不是在大树底下为了乘凉，其实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乘凉，但是它因为有着这棵树，因为有这棵树在这里所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在这个大树底下停下来。它所起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只是引导的作用。这种作用它表面上看来这个树是没有用的，但实际上它是有大用的。在庄子看来，因为一个事物往往有它的具体的有用性，对于人，对于这个事物而言，可能往往是非常有害的。如果从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的角度来去讲，有用之用满足的是人的有用性，但正因为这个事物它有它的有用性，所以呢对于这个事物所带来的是什么，可能是灾害。所以在人间世中呢，庄子就讲到了关于树木的问题，他对树木呢又做了很多的解释，说正因为这个树木有用啊，它是成材之木，那么等它像碗口这么大的时候被人伐了，可能没有被伐，也可能会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又被人伐了。因为它的有用性，所以它可以满足人，可以给人建造什么房屋，可以做门窗， 可以做房梁，可以做房柱，但这棵树本来是一棵树啊，现在呢被人砍了，被人做了房梁，被人做了房柱，被人做了门窗，树还存在不存在？不存在。庄子讲过一句话，说百年之木，破为稀尊，青黄而闻之，其断在沟中。一个长了一百年的大树被人砍倒了，用它的树干做了一个酒樽，那么其他的东西，它的树根以及它的树梢被人呢遗弃不顾。那么我们来去比较一下，比稀尊与沟中之断，则美恶有兼矣，然其生性已也。这棵树本来是一棵树，现在树干的部分被人做成一个酒樽，我们觉得这个酒樽很美，其他的部分呢被人遗弃在这个沟渠之中，我们觉得那都是丑的东西。这两个之间表面上看来有区别，但是对于这个树而言都做了一种牺牲品，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区别的。一个物因为有它的有用性，所以会怎么样呢？用庄子话讲，中道夭。在它生命的正常的年代的时候呢，做了牺牲品。那么树木是如此，其他的事物呢也是如此。牛、羊、马、鱼，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的某种有用性，所以呢，都被人不仅被人当成工具啊，被人做工具性的对待，而且呢都不得天年。小小的时候呢，或者说刚一成年就被人做了这样那样的用。我们有时候现在很感慨，现在的这个社会啊，现在的这个时代啊，工业化的时代，比庄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呢，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的严重。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我母亲也养鸡，养过一只鸡。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这只鸡就在我家里，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工作多年，我回家那个鸡还在我们家生长了十多年。但是我知道现在一只鸡从它出生到成为人的盘中餐30多天，这也是一只鸡。这种鸡生活在工厂里边，它们从来没有见到阳光，从它们出生到成为被人宰杀，短短的30多天，那是鸡吗？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吃鸡肉，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是去吃鱼，去吃其他的肉。我们首先应当承认，鸡是鸡，牛是牛，马是马，我们应当有这种意识。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庄子那个时代都已经提出来。每一物首先是以每一物是一个物。我们如何来去对待这个物，这不仅是一个眼光的问题，更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有人说，突破有用之用，达到无用之用，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对庄子哲学的这一解读，罗安宪教授并不认同。那么在他看来，我们应该用什么眼光和立场来观物待物？人间世所揭示的真理又是什么呢？ 突破有用之用，以达到无用之用，以为无用之用就是最高境界，我不这样认为。庄子呢，要我们一个人要突破对于一个事物的有用之用，通过什么？这里边有一个桥梁，以达到对这个事物的充分之用，就是那个不君守之要。同样都是有用之用，但是用的途径不同，发挥的功能不同。那么由这个充分之用再达到无用之用，在庄子看来，我们一个人对一个外在事物的态度，首先要梳理到外在事物是一个物，它自身是有生命的，这棵树就是树，牛就是牛，鱼就是鱼，马就是马。我记得韩愈写过一篇文章叫《马说》，里面讲的一个我们大家都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说这个世界上缺少的不是千里马，缺少是伯乐。我们站在马的立场上来去看，这个马最讨厌最痛恨的恰恰是伯乐。一个马成为千里马，那是人的幸运，并不是马的幸运。实际上从来没有一匹马愿意成为千里马。马的本能，马的本性，马的本来的生活是在自然环境下， 是在草原里自由的驰骋，它本来就是马，不是因为成为人的工具它才成为马。当我们一个人以这样有用无用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庄子看来，我们就把这个世界呢看得非常的狭隘。回顾一下《秋水篇》中庄子所讲到的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为惠子曰：“条鱼出从容是鱼之乐也。”说你看，水里边游来的鱼，游的鱼啊，游来游去，多高兴。惠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高兴？”庄子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不高兴？”惠子说：“我当然不是你啊，我不知道你啊，你也不是鱼啊，所以你也不知道鱼啊。”完了，到这个时候，我们看来似乎惠子占了上风。历代注庄者啊，注这一段话的时候，强调的重点都是在讲到知不知的问题。说庄子知道鱼之乐，惠子不知道鱼之乐。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庄子为什么能够看到鱼的乐？鱼在自然环境下游来游去，欢蹦乱跳，所以庄子看来这是鱼的一种本能的状态。而在惠子眼里，这是什么鱼啊？哦，这是一条鲤鱼，鲤鱼、红烧比较好吃。这是什么？这是鲫鱼，鲫鱼红烧不好吃，鲫鱼应该是那个做汤的才好吃。这是什么鱼？这是多宝鱼，多宝鱼那要清蒸的，红烧太可惜了。鱼哪来的乐？乐是人的乐。但在庄子看来，我只看到的是鱼，至于这个鱼是什么鱼，我甚至不关心。我感受到了鱼的乐趣，我看到这座山，我看到这棵树，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山，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树，但是我感到了这个树的健康的生长，我感受到生命的伟大，我感到了这个山的雄伟。在庄子看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我们应当是把鱼看成鱼，把马看成马，把树看成树，把山看成山。当我们一个人真的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自己真正称其为人。宋代大画家郭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看山水幽体，以临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皎池之目临之则价低。”你用神秘的眼光来去看到这个山，这个山在你眼前来讲，它是一个审美的对象。你看出了山的伟岸，看出了山的雄伟，你看出了山的一片的生意生气，你由此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你看到这棵树，这是一棵参天大树。当你仰看这棵参天大树的时候，你感受到生命力的伟大。当我们一个人去这样去关照世界的时候，才能够使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起来。马克思也讲过一句类似这样的话，马克思在1840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讲，他说：“贩卖矿物的商人啊，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它的美与它的特性。”我们看到一个人脖子上挂了一个金链子，我一眼就看，我说现在金子也不值钱，你那个金链子最多就3万块钱。你看到的不是这个金链子它的美丽，你看到的是什么？这个金链子值多少钱？如果生活完全都这样去还原了，那还有意思吗？所以庄子所讲到的人间世，什么是人间世？这个人间世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所构成的一个共同的世界。庄子想要通过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所构成的这个共同的世界，强调我们一个人应当一个什么样的眼光、什么样的态度来去对待他人，来去对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庄子这个世界中，它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我们把这个世界看成是有用之物，强调它的有用之用。